这样子反推论的话，就是它的血里面本身其实是有一些阴寒之气，对，湿气啊，就是在血里面，就直接从血里面出来， 对， 这样子。 啊，直接用火蒸才有 颗。那个颗粒啊，我随便乱说啊，你，我们不要就不要，就是你想要，让同学欣赏你在这里伪中喷血吗？ 可以啊。 啊，那你有带放血片吗？ 带了。 那反正有放血高手在此啊，我们哦，就是基本上要火针伪中放血，但是我是在想，你的那个方法如果能够用在伪中也是不错的。 那伪中主要是要消炎吗？ 应该是说，我跟你讲啊，伪中的话，比如说李海厦大夫讲的，就是说身上毒很多的人。那个伪中它就静脉很容易曲张，对不对？那个点几下，对不对？它那个毒喷出来，我是这样子，我伪中放血两比如说我说两个我的故事啊，是这样子，一个是我们台湾有一个来兼差的助教，然后他从小呢就是一口渴就到便利店随便买一罐饮料喝，就是那种所谓的垃圾饮料啦。然后那这个小孩子就长到那20几岁30岁了啊，就显得这个人看起来气色不是很干净，你知道，就是那个脸色有点灰灰青青的，然后身上就很容易，哎，这里长个红点，那里长个什么，就是那种。然后呢，刚好我们助教反正大家混着玩着嘛，然后就发现说，哎，他的尾中那边好像好几个青筋凸出来，然后就在这助教的这个尾中这边用，因为你知道，我之所以科里，你有带放血片吗？现在？哦，就是我之所以会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这其实完全是一个很无聊的想法，是因为大陆用来放血的那个三棱针啊，我不会，就是我的手法没有那么好，所以我都是用我们台湾的放血片，或者是在大陆要放，我怎么淘宝网啊左右药局买都买不到放血片，我只是想要推销说这个东西对外行人来讲很好用，就是我只是很无聊的觉得说，哎，为什么这种就是我们这种针灸第一手也可以用的放血片，为什么大陆没有？还是说我是太孤陋寡闻？其实有， 我都用三轮针放血。 就是我撕一个了啊。那个 啊，有的， 有的嘛啊，有的哈。 采血针， 医院里的采血针，这个有， 医院里的采有。哎，不过克里啊，你是穿牛仔裤，应该放的。 我可以撩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然后我那个，我说，那这个你先拿着，你帮他放吧。我手太拙了。那是不是要把我的红外套垫在地上接血啊？ 可以。 啊，可以。 留地上。我跟你讲，克力因为其实不是那种吃很多垃圾饮料的那种人啊，所以不会太，我想应该不会太。但我那个台湾那个小朋友，我真的记得啊，就戳个底下，然后那个血啊，就一滴出来，然后就飙啊，像尿尿一样那样喷的。 啊，有没有什么其他手机在那个？ 问题了没有？ 就滴在地上随便擦擦得了。我看，克里，我有点不看好你的射程哦。我觉得你好像可能真的不知道那个。 这有什么好看的？ 但是我台湾那个启轩助教真的哇，喷的超远，就是像那个周星驰电影一样，这样子喷 出去。就有放血的嘛，他的背部找这背部的输血的嘛，就是一种放血的嘛。就是输血嘛，然后找输血哪个部位，然后对哪个脏，这样也是也有效果，效果特别好。 这种中式的医院应该知道方法。 对对对，也就是你说的一个。 欧洲那会儿不是把啥病都放了。 对呀、啊，很多都是放的，然后 就 有的有的人放了是吧，直接晕倒了。放一个点点，他一那个一拔罐，把那个拔罐撑下去的罐子。对对，虚针不能放，这个作用放的话，它用点不了。 四岁白月头拍。 那叫虚不透。 你姐姐太高了。 那你问什么？是什么呀？ 我现在也很笨，我之前也很笨，有好多人放弃了。那没办法，我觉得这种不可取，实际真的不可取。现在很多人都比较虚，你给他放给他顶嘞。弟弟呢？人体不能出血之后，人体的血一共在人体占了70%。如果他说了一斤哇那么多，人顶得了吗？ 但是没有到那个喷，是这样吧？ 还是比较丰富啊，有彩色的家庭啊。 怎么说呢？ 然后，但是就是普通普通的涓涓细流的样子啊。 啊，我跟你讲那个先正，这个也是最常见的。 哦，那是人家教我的啦，反正我也不会正骨，所以人家来了，我要先把他，先把他赶到别的地方去整个骨之类的。哦，没关系，我们这个是坐诊的时候才需要的这个企业流程。那个应该说，表哥啊，如果以后有那种标准配套流程的话，像同学已经说是专业正骨师傅了啊，你自己跟他联络联络。看看有没有有朝一日，说不定你资金累积雄厚了，你自己做一个你梦想中的中医医疗的系统啊，就是这个。但是眼前反正我也没再看准，对不对？这股我就把它踢到别的地方去就好了。那刚刚有同学提到说那个同学提到有两个同学说，你说那个就是针灸的方法对治这个伤寒论的感冒这件事情。那我这样子说啊，就是张仲景之所以会把原本《黄帝内经》对于感冒的这个邪气之走在足六经上面的这个观点推过成他我们今天所说的离经派的伤寒论的那么多的内容，其实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张仲景很可能个人是觉得只专对那个一条什么什么经处理，好像有些地方够不到。但是呢，这东西也要用临床的检证，就比如说陈淡安的针灸，就有一本书是《伤寒论》的每一个汤证，他都有给一个配穴，就是给一组配穴来对应。那又或者比如说那个是应该是邹梦辰的医书里面，他有讲一个，说是如果一个人是麻黄汤症，可是太虚，不能用麻黄汤的时候，他会推荐的针法是，比如说用复溜根，我如果没有记错是复溜根，这个叫合谷的配穴之类的，来代替麻黄汤，就这样的配穴，我觉得针灸界一直是有的。只是不晓得你刚刚跟我说这件事，你要提的意见是什么？这样子说啊，我用，因为我你现在告诉我的东西，就是因为针灸的领域我是相对是比较外行的，所以因为我对这个方剂学或者本草这一块比较熟悉，所以我对面对你的问题，我认为我本人一定有我所谓，我有我自己的所谓的安全地带那种感觉，就是因为那套操作我不太会使用，所以我就会退回我的安全地带开药，所以我自己会变成这样子。那但是你刚刚说了一件事情，说这个因为针灸是一个纯能量的，比较纯能量的传导，对不对？然后因为针灸有效的，那我也听说过非常多次，什么重大的外伤类的都可以针灸几针，那个人就可以行走如常之类的故事情节，可以有听说不止一次了。那所以，我也可以从这些事实里面，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针灸即使是能量的路径，要调理有形的身体也是很有效果的。只是这件事情的，对我来讲，非常单纯的一件事，是这一针就能够让那个人严重的扭伤或者打呼伤就好。需要那一针的主人，也就是下针的那个人有那个功力，这样子讲，也就是说不是这个配穴它就会那么有效。就像我听过我干爹告诉我说，当年他们有一位老中医啊，就是他们一个同学怎么样怎么样严重的扭伤脚，然后老中医就 一针就在他的这个阳明穴，然后一捻针，他那个酸麻的感觉就从膝盖钻到脚底，再钻回膝盖，然后呢，同学立刻行走如常。但是这样的故事，你如果有一本书告诉我说阳明穴可以治这种外伤，然后你找一个机器叔叔下内针，那我认为应该没有效才对。会吗？ 啊，你伤的时候的话，你要中医结合西医的那个肌肉结构的话，你知道它扭到的是哪个关节，然后连到哪个肌肉的功能失常了之后，它不能走路，那么你就穴位配合那个肌肉，就是起他们一个好像你讲的是公约数哈，起他们一个，然后扎进去，可以的。 哦，好，那意思就是说，针灸的话，你要学会这些，对不对？所以它有一个，因为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我比较陌生的学门，所以就是我只能说我们方剂学的事情要那个，那也就是说这也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不对？那因此，我想我这样说可能是不公道吧，但是我自己以为就是说我作为一个教学者，伤寒论的东西，因为你只要照书开药的话，大体上都会有效，所以就是比较不挑这个。就是比较不用挑这个学习的人是不是练武奇才，你知道，就是我以为是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台湾的晚会节啊，夸奖那个江西的龙帅江老师的那个下针，他就说，哎呦，他那个下针哦，一副就是哎就这样放把针放进去，那个拔针的时候就这样一根一根就像好像地上捡起来一样，他说这个看到别人下就是不是那么轻松，你知道，就是。可能有功力上的差别，那又或者是天威老师要带着龙老师白嫖他的那个什么八寸针下到肚子里面那个，那龙哥他就说他在从小就被什么爸爸训练什么要拜针什么什么，然后就是童子功那样子什么练到那么多年之后，他会能够感觉得到什么剑尖前面一点点距离的地方，好，他就推荐针尖。所以他就能够下内针，他就能够用他那个感觉去让肠子引导他的针去走，然后他那个针就不会刺穿肠子。但他那个下腹针，他说有时候在别的地方医学院什么做示范，然后那些别的医生甚至是主治医生就会觉得哦这有什么难我也会，然后就随便找个人乱插一下，然后那个人就肠穿孔，然后当夜就剖腹急救之类的，就是。就是这种故事，当然也是可能是龙老师在有点小炫耀他们家医术比较好之类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个技法，可能我目前接受到的情报会觉得有一点挑人，所以我会觉得因为你如果开药开错了，我比较容易检证你是不是没有这个主针乱刺啊什么的，就是他的那个反馈机制对我来讲比较。对我来讲啊，不是对别人来讲，对我来讲是比较明确的。但是这个下针对我来讲，就是这个人的功力啊，就是我有一点那个不太，就是需要这个人好像比较有一点本领啦，我这样想。那开药的话，我就可以完全没有本领也开药，我是这样想这件事情。 啊，老师，你刚刚讲的那个扎到肠穿孔那个哈，实际上这个才是需要特殊人才的。 就是大部分都扎不到肠穿孔，对吧？ 对，那个平滑肌他们就自己划开的。 哦。 因为这个前面是圆的，它不是尖锐的。 嗯。 啊，所以扎进去，他受到刺激，他自己就。 OK， 所以我们现在在吐槽龙老师啊，这件事没关系的话，对，我也是被人家唬的吧？我 是被人家唬的。 就是被人家唬人，给我开导一下，那另外一件事就是，比如说刚刚那个伪中放血，就是刚同学问我针灸啊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层级，就是我们。比如说我用我们的中医哲学来说啊，这个伤寒论里面的那个六道气场的那个观点是属六，对不对？那中国人认为地之气属六是比较物质层面的东西，那天之气属五应该是属于比较能量层面的东西，对不对？所以简而言之，就是伤寒论的系统的操作是次元这个维度比较低的， 然后五脏脏腑相传，就这个脏的不对，可以这样影响另外一个脏，这样的传你会觉得比较能量，是次元维度比较高的。可是我们在方剂学的世界，却这个人如果他在这五跟六两张地图，都有症状的时候，一定是先要治六的地图比较有效，是五的地图，就是《伤寒论》六经的六道气场的破裂，不先修补的话，你直接要治五的地图上面的东西会非常难治。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开药的优开药辨证的优先顺位是先抓伤寒论上面的主症。那因此，这个感觉次元维度比较低的伤寒论，其实临床上的有效度比较高。那因此，换我的角度来讲，就是针灸学我先不感到过界，但是在方剂学来讲的话，我们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去追求高维度。这件事情就是比较能量的世界，这件事情好像我们没有那么追求，所以它沾到物质层面多一点也是可以的。所以因为人嘛，到底现在人可能境界就是不够高了啊，所以就用一个比较，因为此时此刻的人类现状好像是就是用这个伤寒论这个六道气场的方剂，那个取效比较快。我目前我在方剂学是这样看。那至于说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会用到针，比如说刚刚那个伪中穴啊，我刚刚说第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小朋友啊吃很多垃圾饮料，那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朋友的太太，有一次她感冒，她是太阳病，那给她吃了什么桂枝加葛根汤还是什么，她就好了一半，她说上半身好像觉得还行，可是呢两个屁股就是酸的，那这样子我就觉得太阳经的邪气好像没有散干净，那所以就帮他尾中放个血啊，喷几滴出来，那屁股也就不酸了。就是那是沿着太阳经把太阳经的邪气放掉，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操作。那因为你现在在这边，我就多问你一两句好了啊。就比如说，我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关系到同学上课的问题，而是对这个技术人员这边讲，就是比如说针灸啊，有所谓的经络，对不对？你会觉得这一个经络啊，上面就是说像内经讲的，我们沿着这条经络，然后下针，这条经络会有相对应的脏腑，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下针方法。但是也有人跟我教过另外一个针法，那应该说不止另外一个，另外很多很多很多个。就比如说把那个小针埋在耳朵里面，那个耳针，或者是我们台湾曾经流行过的什么脚底按摩，它其实都是在耳朵勾勒出一个人的全形图，对不对？好像耳朵像是一个胎儿这样子抱在那里，然后什么位置就关系到人了。也就是说，这个人体的全形图这件事情一样会影响针灸学，那更何况所谓的经脉奇穴的东西。那经脉奇穴的话，就是有效的时候很有效，没有效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效，那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好像很好用啊，好像很难用的东西。那如果是人体全形图的话，那个像刚刚你放尾中的时候，让颗粒踮起脚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说，哎，人站着踮脚的时候，那个小腿的那个后面那两块肌肉绷起来的时候，那个绷起来肌肉中间不是有个承山穴嘛，对不对？那就有人告诉我说，那个承山穴的那个肌肉，两块肌肉的形状，刚好就像是一个人的屁股，所以呢，如果你痔疮在发炎的时候，承山放血就会消炎。那是这样吗？有没有人现在痔疮发炎啊？我们来放一个承山。 扎一下针就有效。 扎针就可以啊。 扎针 不 放血， 很好的效果。 对，所以。不，因为它是全形图，所以左腿也有屁股中间，右腿也有屁股中间。 你扎一侧都可以。 没有，如果 两个都要扎。 对方一定会有疼痛的，你摸上去，如果是有一边完全不痛，那你扎痛的那一边就可以。如果两边都痛，两边都扎。扎上去就有效啊，有效。 对，所以我是跟陈世芳讲，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小腿后面有一个屁股的形状，也可以用全形图的角度去刺它，那这个就不是好像不等于承山穴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穴道的那个概念，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事情。那刚刚还有一个同学是要提到说那同学是说他跟我讲到他爸爸水肿之类的事情，但他说我说上课问，然后他就说上课你从来没有教导我， 那我的视力是大概到不了那同学，所以那同学自己站下来说吧。啊。常常怎么样？ 糖尿病20多年。 啊。 然后还有水肿，那个高血压10多年，其他有过什么12指肠溃疡之类的。他是老师，比较辛苦，就是用心血的这个时间是比较多的，也不是也完全不注意养生。糖尿病以后他也没有用胰岛素，也没有吃药，反正他血糖就一直挺高的。水肿之前他有过几次眼睛短暂失明。最长的一次3个月，最短的2个星期，后来也就莫名其妙也就好了。后来就去年底就开始发水肿，然后在我们那儿先是给那个我们那儿火神派的老中医，就是我们那儿最有名的火神派的老中医治，吃的是我看因为那个药方是保命的嘛，它是火神派的大回阳饼加真武汤还有加碱，而但是吃了3个月，他水肿没有任何消退的迹象，倒是糖尿病的，因为他糖尿病足有点溃烂，但是那个溃烂还蛮好，就是水肿没有任何那个好点的迹象，然后就又换了其他那个医生，有金方派的，有温病派的，也都是老中医，也都是那个很有名的老中医，然后去世，也开过很多这个开伤寒论上很多方子的用过，也都没有过，现在一直就是这样，然后现在他已经知道说不想，一个是一看见中药就特别烦，不管是丸药、水蜜丸还有粉，他都不想吃。然后他说这个水肿治不治我都不管了，就是希望有一个医生能有药让我能睡着。他很长一段时间水肿以后就喘嘛，他所有内脏器官都有肿，心包积液、肺积液，然后这个肝膜积液，还有这个肾。然后那个什么那个胃里头也有1/3的水，所以一个是喘，一个是吃不下东西，觉得饭不香，然后那个睡不着，他只能睡5到10分钟，睡5到10分钟呢气喘他就醒了，就睡不着了，所以一夜到亮他就没法睡，白天没法睡。还有就是特别痒，皮肤特别痒，没有抓痕，没有划痕，也没有任何丘疹，就是痒的睡不着，头皮除了口腔里头痒，其他地方都在痒。 那有没有怕吹风呢？ 实际上他自己说是怕风，但我观察过，因为昆明的风挺大的，实际上他是不怕风，但是他感觉他自己怕，所以我就跟他说， 他自己感觉怕就是怕呀。 但是来大风的时候他也没事儿的，觉得，因为随时都有大风嘛， 他也没有。他会风刮到他会觉得不舒服，就叫怕风。不是自己觉得怕的，就是怕的。 但是那个手臂都是热的呀。 对呀，那就是太阳病就是这样啊，烧到多高烧自己也觉得是怕的。 因为那个3伏天他还要穿这个棉衣，还要穿那个羽绒服。 就是你这个听起来已经太多汤镇都齐全了嘛，你爱开哪个开哪个嘛。 那都没有用啊。 我跟你讲，都没有用。我这件事情，比如说啊。如果这个人他身上的卡关点根本就在怕风怕冷这一块的话，你开真武汤干嘛？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都刚好开每一个方都没有对症的在开，都在对体质在开。 对呀， 就是他们就是不是在对症开，而是在对体质开，就是他伤重情的方式对症开会很有效，对体质开很容易失手。就是大体上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就是说，感觉是一样的方，甚至感觉是比你之前让他吃的那些方更弱的方，但是对症开的时候会更有效，不是对体质开。 那症状他根本没有症状，哪种症 状？那这就是，这东西就是要做排序了，那。首先你说，因为你刚刚说这里积液那里积液，这里又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可以开的方已经太多了，对不对？所以而且我有个问题啊，你自己 是不是感冒了会用桂枝汤的人？那你如果感冒到你自己发冷的时候，会不会用麻黄汤？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说，哎，那你爸爸这个样子吃个月碧汤啊，那这样应该不可能啊，是吧？ 他没有吃。 我说你应该不可能开给他吃这种方法，就你本人开药的那个，不会敢开到那里去，对不对？啊？ 意识思维。 什么东西？ 定式的 哦，没关系，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如果一个药啊，如果对方你自己都不敢吃的话，我跟你说，你怎么敢给人家用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这样说啊，我随便说一个，就是那个乱七八糟怎么搞都搞不好的水肿啊。我只是说一个故事，不是在说我在帮你爸爸开药，因为你爸爸太多可以开的药了，不是这个顺序啊。因为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一开始追踪以前，对不对？其实我多半是，比如说，就是一定我通常就是说，哎，这个血糖如果有好的症状，我可以用，对不对？我先花三个月把它血糖降下来，然后再花四个月把它血压降下来，那这样就差不多就好了大半，对不对？那可是他那个两块都没有处理掉，然后到现在他的细胞已经开始变得弱化了。那就变得有什么状况就更加难以处理了。而且我说我不是在帮你爸爸开药的点，是因为我之前教把脉的时候，不是有说这个要把一下有没有怦然心动脉啊，这个命脉有没有啊，对不对？如果他就已经差不多就是要灵魂要离开身体了，那我也不能乱开药，是不是？所以基于这些点，我不能真正的给你建议。那我只是跟同学讲，就是那种被整得乱七八糟，人变得很虚弱，然后各部分都已经开始在衰败了的那种水肿，通常的唯一解释前面讲过的桂枝汤去芍药加麻复兴短气汤，就是虚到不行的，什么药都不能治的水肿，到最后是那个方，就是最常到最后的那个 last solution 是那个方。我这只是教学用，但是我不是说你要用那个方，好不好？而且像是你说这个火神派的医生，对不对？他开的什么什么补阳附子的东西，那我当然不是要批评火神派，我只是要说，在我自己的话，我是很清楚，如果这个人身上还有阴虚火旺什么猪夫汤症什么的话，我不会那样子开附子，我一定会要先调到那个人变成能受纳附子的状态，我才会开附子。这样子就是就算这个病是需要附子的，没有错，那我也要退好几步的去想这件事情。 老师，什么叫怎么样是叫能受 苦？我之前课讲过，但是我跟你讲，我最近发现啊，同学在跟我聊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内容都看到，就是同学们在上课的时候是断片的。但是这个不能怪你，因为我这种上法，这样子机关枪一样一直这样讲下去，谁能不断片？所以刚刚你问的问题是讲过的。就是能不能受纳附子这件事情，同学还有印象我在这个课堂有提过的举手。这件事大家都断片了啊，所以这个课的这个教学成果完全是要看你愿不愿意用在听录音复习之类的啊。那这个就是开附子不开是附子，我不是说岭南派的规矩是脉带弦滑一定不开嘛，对不对？那我的规矩是阴虚火旺还需要用猪夫去滋养的不开，对不对？等等等等等等啊，就是还有现在断片有回来了吗？ 嗯， 啊有哈。 刚 刚 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刚提到的月碧汤的限制， 月碧汤的限制啊是首先如果是对于老虚人，对不对？你一定是小量小量的投药，然后他一点点汗出来就停，然后不管水肿有没有退，就汗出来之后就停药，让他养半天，然后你问他你那个怕风或者怕冷的感觉有没有消退，然后再观察他的水肿有没有渐渐消去，就是你不要说一直要打到你水肿没有为止，因为那种麻黄剂就是一点汗出来就停。而如果你觉得这个先帮他补加好附子啊，会对他的体质，就是对这个药性有掣肘的话，那你就另外用人参啊，也不用用红参的， 用白参跟附子，甚至加一点黄芪，做一个参芪附汤备着，就是人参就要够。比如说好的生晒参就一两，就不要在有地方省钱。然后好的泡附子，比如说六七钱，那黄芪好的你也可以放个五六钱，就这个参芪附汤先备好，它一发那一点点汗，你马上就用这个把它养着，啊，这就是这个进退之间这样子。啊，那既然都问起问题了，那同学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就把这堂课，哎，你说。 因为他刚刚就好没有什么症状，就是说，快五十的这个中年的妇女，然后就是平时除了有这个手心脚心会发热，偶尔手心会发热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地方不对。就感冒的话，就偶尔就是这个小心脏症，没有什么很厉害的症。然后忽然就是有一天就是乳腺痛，去查就乳腺癌，然后去，然后就已经发现说就是也扩散到淋巴，但是又没有这个少阳的这个任何症。这个该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调理，或者怎么去下一步？不想放化疗的话，用中药怎么？ 朋友，你这种说法其实就真的是有点难到我了，因为我们的确是有症就好开药。那我这样说哈，就是说，就是好，我现在来说我们这个所谓学伤寒派的人的开业术，就是有主症可以开药，当然就会觉得哦好轻松，对不对？对主症开药就好了。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病人来是没有主症的，就那这样的话啊。没有主症的话，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的那个故事情节，在发现到真的有恶性肿瘤以前，那个手心脚心热是很清楚的主症，就是超级虚劳，那个是小健中汤的主症。那但是人生不能重来，所以我不能去，我没有办法去幻想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实相，是他在手心热的时候就开始吃小健中汤，把他的这个手心热调理好，那他还会不会得乳癌？这个我不知道。而且，我这个话说的时候，作为一个医者，我觉得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就是我常常会觉得那个乳癌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常年的很焦虑的话。他非常容易在足阳明胃经会堆积一种不好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常年在忍耐的话，他的足厥阴肝经会堆积能量。那足厥阴肝经堆积的能量常常是从乳头部位发的癌细胞。那如果是足阳明胃经堆积的那种觉得很紧张、压力很大的那个东西的话，常常就是从乳房部位发癌细胞。那如果男人没有乳的话，就是直接得肝癌或者胃癌。这样的故事情节是比较多的，就是不断的在，比如说比如说什么那种患得患失的焦虑感，比如说那种很会发乳癌的故事啊，是那种比如说老公做生意失败，然后这个太太很爱她老公，一天到晚跟她老公弄钱，然后银行钱转来转去掉头寸，这样连续三年五年这样子，那通常就会得乳癌了，就是类似这样的故事情节。那可是我会觉得说。即使以药物来讲，好像我们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很难把这个人生的故事情节从他的人生里面拿掉。所以我对于治疗癌的时候，当然很多人都会告诉我啊，我虽然得这种癌，可是我这些日子都过得很平静，我没有这些你说的情绪问题，就很多人都会这样跟我讲。但是问题是。我有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人哈，就是什么事情都会让人，你知道，就是那种什么事情都是对自己比较冷漠，对别人比较好。其实这个东西他不觉得他叫忍耐，我看着觉得人很多。但是这个东西他的道德观就是我是信主耶稣的哦，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就是他，这也就是说所谓的情志问题，如果你知道中医说要调理情志，对不对？那个情志，如果说今天说我他妈气死了啊，什么什么，我每天都心慌，我每天都在下到那边漏尿，这个都很简单。但是难调的都是那种他本人都不觉得自己有情志的那一种。那至于说你刚刚说这个没有主症要怎么做，对不对？那我们中医是这样子，有主症抓主症，没主症调体质。那这个时候就是把脉，就是比如说，哎，你这个。 比如说好，我们中医的实际上的临床啊，对于淋巴癌是这样子，就是淋巴的肿瘤，当然有能量上造成的淋巴肿瘤，就是以少阳病来讲，因为我们这个课刚好带到少阳嘛，以少阳的能量来讲，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很要求事情都要合他意的人，就是所谓的控制狂的人，或者是说这个人得了癌症就要说医生我一定要打败这个癌的那种人，那这个人的能量特别容易形成淋巴癌。因为我这样说啊，就比如说当年2014年在北京帮忙我的小黄助教，那有一次他在徐文平老师那边遇到龙帅江老师，那龙帅江老师就说，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你是需要吃柴胡桂枝干姜汤，而且因为你的少阳是冰冷的，所以你的那个干姜要放多一点之类的。那其实小黄是年轻人，在我眼中根本是小孩子，只是他就是那种你做什么事情不合他意他会等你的那种人，你知道，就是也就是说控制狂也不是那么张牙舞爪，只是比较有一点而已。可是龙帅江老师就会一眼说他少量已经冰冷了，然后他吃了那个版本的那个柴胡桂枝干姜汤之后啊，就先全身发疹，就是那种荨麻疹发得乱七八糟，然后又过了一个月是整个身体都烂掉，但痛在床上打滚的那个叫做什么带状疱疹，就那个大水泡这样的破掉，这边一块一块的疤，就是那个只是那种程度的控制狂，他的少阳区的能量损耗造成的那个冷掉的那个所谓的冷掉，被逼出来的时候都这么恐怖，那更何况有些人是比那个更加严重很多的，然后那样的能量变成淋巴癌的时候，那我真的觉得这个我也要退几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打不打得赢那个能量了，哦，这是一个向度。但是除了那一种的淋巴癌之外，这个淋巴的肿瘤啊，中医的称呼曾经有一个称呼叫做失荣，就是它失去这个容光焕发的营养的营养，这样讲可以吗？失荣，就是这个东西很多中医就是中医的古书这样写，然后都说这个东西它的脾胃啊不能够把它营养送到该去的地方，所以他的淋巴就肿了，就是很多古医书都这样写。然后我也觉得说都已经是恶性肿瘤了啊，这个这样子写有点不负责任吧，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实际上近代的临床医案有太多太多次，就是这个人在西医里面已经检查是淋巴癌的那种肿，中医师只是开那种只到香砂六君子汤之类的调理脾胃层级的药就治好了，就是好像就是脾胃没有把营养送到该送到地方，那哪里就卡住，然后就变淋巴癌了。所以这个事情的进退之间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同样是一个恶性肿瘤，就好比说在西医就觉得肯定绝症的那个胰腺癌，对不对？那中医用那种空，因为胰脏的排泄的代谢物跟那个胆排泄的那个东西是都通过胆胰管出来的嘛，那像中医那个打通胆胰管的啊，有什么延年半夏汤什么大柴胡汤都是，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因为胰脏癌我没有接过，所以我现在这样子有点乱讲，但是我就听过别的中医讲说，就是西医的这个觉得完全不能医的那个东西，以中医来讲的话，就是疏导这条管道好像很有转机才对，就是似乎不是那么绝的绝症，就是因为我们即使各位同学啊，这个对这个课堂的记忆是充满着断片，而且我也能够理解啊，但是同学是不是也依稀能够记得我们这个课堂已经教的一些伤寒论的药法，就是好像有摸得到一些西药够不到的地方，对不对？就不要说能量了，而是有形的身体，这个地方这个层，那个地方那个层，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因为中医有这种开药技巧上面的这种小花招，因为这东西都说不上技术力，更加说不上什么伟大的中华文化，就是我们有这些小花招可以用。就像你那个我说我那个小助教，他从小到大喝垃圾饮料，然后一天到晚乱长东西，然后气色特别不好，那到了我中学之后就一个礼拜之后哇判若两人， 这个小花招其实就是没有嘛，对不对？或者说这个人的下焦很冷很阴寒，那我们中医也可以阳补穴再放一点血啊，就是少阴肾经的寒气放掉一些，然后那个人也可以寒性体质一下子分掉一点之类的。那或者说这个人的五十肩哈，有的时候这个五十肩是那个是风湿之气造成的，那那个的话可能你用那个什么硫磺跟麝香烧成烧融的那个硫磺加点麝香什么别的药物做成什么太乙神这种小药片，隔一片姜在这个肩俞穴，然后点火它烧出一个小小的绿色的臭臭的火焰，然后那个药气进去了，哎，这个肩膀的风寒就散掉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也说不上医术，对不对？也是一个小花招而已。那又或者是或者是这个五十肩，那可能是关节里面有一些液体的累积，那这个要用中药的祛痰药。那我们比较能够长期用然后稳定有效的是那个什么止迷茯苓丸，就是用风化消跟生半夏，然后用姜汁把它毒性弄到比较降低的一种药丸。那因为消这个东西能够硬的把一些塞住的痰脏拔出来，就是这样的止迷茯苓丸长期调理，或者是李可老中医用过傅清楚陈世卓的一个方，就是把那些祛痰药跟什么专精肩膀的药全部用黄酒浓浓的煮成一碗，喝下去当天就拉肚子，但是就一天就把那个肩膀里面痰抽出来，就是治疗肩膀酸疼的那个傅清楚陈世卓的那个方子，就是赶快这些药进到肩膀就一口气把那痰抽掉。那李可老中医也说这个是有效的，那这个能够钻到肩膀里面把那个痰一坨痰抽掉，而且居然还不怎么复发，或者说刚刚同学分享的这个这个火针刺这个静脉曲张的部分，直接让那个血把寒气带出来。其实寒气在西医来讲一定是叫做不明原因 X， 对不对？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中医这个非常虚构的模型能够用这些方法把寒气处理掉，结果这个病人就好了。就是我们把一个物质上面一个非常复杂难以处理的问题，直接用中医的理论框这个 compiler 把它转码成一个能量世界的问题，它就变成一个有类似内功气功的事件，就病毒攻击人体。这个在西医来讲，这个情报，这个基因嵌合到你的 RNA、DNA 层级，这个是不可解的，不可解也不可逆的。可是中医就是硬是有办法把这个不可解也不可逆的事件，然后把它翻转到能量的层面，然后说哦，今天是虚竹啊被天山童姥教了一个功夫叫做生死符，把几股寒气几股热气打进了哪个经络，然后你就病得死去活来。那我们就教你怎么来以这个天山六阳掌跟折梅手，然后来化解这个寒气跟热气。就他就是把一个人体的这个中药学的世界，就把人体的这些在西医的生理学觉得不可解不可逆的事情，然后转码成那什么天山什么叫逍遥派的那个什么生死符跟什么天山折梅手那些东西，然后就变成可以拆解了。那这样的一种很奇怪的开一个后门的方法，是我觉得中医在研究起来相当有乐趣的一点。而且从刚刚同学分享的，各位同学也知道，其实如果你今天只是要靠中医赚钱的话，你就只要会一个火针治静脉曲张，然后只做这一个，然后就已经一辈子吃喝不尽了。因为我知道有多少婆婆妈妈等着你去救他， 很多婆婆妈妈不救他。 没关系就是之类的。而且因为我现在那个差不多也开始有一些静脉开始浮起来了，但再一两年会让你来救我了，但所以现在先预约一下，日后挂号。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哎，我说这件事为了回答谁的问题，我已经完全忘光了，对不起。但是我已经忘了，没关系，我当别人你随机去问吧。你说你先说好。我这样说，这还是要，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你记得还是你伤寒论、伤寒调病论每一个招数都会用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它是哪一个主症框了因为我这样子开到这样说，比如说，如果女人的 尿的状况有点那个控制不好，我常常会丢出去的方子是桂枝龙骨牡蛎汤加真武汤，但是这不是都有效，我这都有点像是在做一个商品，你知道，就是药房卖的那种什么屈臣氏会卖的那种保养药，那你有效就断到，没效就算了，你知道，这是没有辩证的，啊，就是这完全就是赌赌看，因为我只是觉得说这个方子就算吃了一两次也不会吃坏人嘛，所以这只是在捏造一个中成药的角度，但是实际上我们伤寒论的辩证，就比如说。临床的依然是有一个小孩子，他每天都会尿床，然后这个中医师就发现说，哎，这个小朋友，我问你啊，你会不会常常觉得后脑勺到背都僵僵的啊？那小孩子说我会哦，然后就开桂枝加葛根汤，然后就不尿床了。就是那个是桂枝加葛根汤可以调到他的膀胱机能之类的，所以实际上的经方派是要把这个人抓来严刑拷打，一条一条去审问他。哦，看他合哪一条就开哪一条，那 确实有很 明显的症状。那就之类的啊，就是你就不要管什么方式治尿失禁，你只要看他就是我们经方派的这些主症，他是挂到哪一个，就用那个条条看这样子。好，刚刚我先放下你的，你说吧。 两个问题，一个是痔疮 尿失禁 后他一直漏液，这个怎么治？就是它会漏出什么那种液体，它好像有点类似说伪毒素那个什么那个感觉，反正它会往外漏。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小孩子大概8-9岁，他妈妈说他从小就是打针可能太多，然后他现在已经运动，他就是这个关节这里，就是这个关节这里会痛，还有腰的正中间会痛。只要一运动过多的话，这些地方就会 痛。这样子啊，你的两个问题里面都有包含一个假设，就是这个痔疮漏液，你说可能是尾闾不固，然后那个小孩子运动那里累会痛，他说可能是打针太多。那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啊？他的这个，比如说小孩子运动会痛，他有没有可能其实跟打针都没有关系？对，那或者是这个痔疮漏液这件事，有没有可能跟尾闾不固没有关系？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啊，治疗痔疮的那个漏液，因为它是从那个手术的地方，它一直没有收口，好像一直带伤，然后继续在漏呢。还是它是从肠子里面滴这个其他的液出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漏液是肠子漏出来的话，它就根本跟这个痔疮没有关系咯。就是你给我的故事情节是痔疮手术后这样子，但是你刚刚说的是肠子漏出来的液体，对不对？那肠子漏出来不是从那个手术的伤那个地方漏出来的话，那又好像跟痔疮手术没有关系咯。 我只是自己在想，好像如果说露出一些东西，好像一般人夹得住吧，夹不住。 对，夹不住的那种哈，常常是所谓的尾闾不固，没有错。可是这个跟痔疮有没有正相关呢？ 在外头就输掉了。 是啊， 对，因为尾闾不固的人很容易漏大肠油，是有这么回事的。那固尾闾的方子，太阳片也有，你也知道嘛，对不对？就是什么赤石之鱼凉汤嘛，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给他试喝过啊？ 给他煮水吃过，然后他说有点比较浓，但是也没有完全。 那。这东西就是他的那个痔疮的伤口啊，有没有影响？就比如说他那个伤口里面还有，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医的身体地图跟西医的身体地图在相参照的时候啊，就西医如果说这地方有个痔疮，那我用这个手术把你的痔疮拿掉了，对不对？那中医的身体地图就会去问说，那你原来造成痔疮的那个什么毒气啊、湿热啊，拿掉了没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 这个手术后还是怪怪的，我不写不说漏液不漏液，对不对？就是中医治痔疮的那些药，你再给他吃一轮，就他那个体质的那些本来应该要调理的那什么湿热啊什么的，也都把它清掉。这样子的话，再看那个漏液还漏不漏。如果还漏的话，那还是老老实实回到韦律不顾去治疗之类的。那这个东西之所以我会这样说啊，是因为从前我们家郭秘书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一个，我是不是在侮辱处女座的人啊？就是一个，就他们家知道西医不知道中医的一个处女座，然后那个男生啊，他是就是等于是全身都是光荣的勋章，就是有各种手术的疤痕啊，然后他就说，好像是我忘了是什么故事情节了，他就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什么东西，只要因为我很忙到医院把割掉就没事，然后他就。我说类似是，我忘了他是割了什么跟什么了啊、哦，就是大概的剧情是什么？就是反正他，我真的对不起，我这一下子我想不起来详细是怎么一个顺序，我随便乱掰一个顺序啊、哦。就比如说，我看到可能他是有一个什么湿热体质啊，然后呢就先什么痔疮动手术去割，然后割了以后不久之后就变成肾结石剧痛。然后就去西医就怎么办？但是我忘了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有动手术就对了。然后身上多一道疤痕，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很快又就是用中医的观点来看，就他那个湿热一直在身体里面，有时候在这里发热，有时候在这里发热。然后发什么就割什么，就这样一路上割。然后就一个手术一个手术一个手术，然后就这样子。他以为没问题，我很爽嘛，啊，就反正就是。然后割到后来，他就说：“我现在射精是射出血来了，就是。”那可能我就说，那再来就自宫了，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医人体系统还是会觉得 there is something you have to do with， 你知道，就是，就是还是有点要处理的啊。所以虽然他做了手术，但他如果没有做手术，那他吃中药需要吃什么的，可能还是要做一个顺序性的调理，这样子。那你第二个说那个小朋友啊的状况，那其实这个东西说真的，先找正骨师傅去正正看，然后去确认有哪些地方筋肉错位或者粘连，然后再来考虑我们是不是用中医的什么化瘀的药啊什么的，可以帮忙他这个粘连地方变好。就你得先确认他哪里歪掉，然后再做下一步的考虑会比较简单。好啊，那你说吧。 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脂肪瘤这种经方怎么治？ 那这个的话，我就要说我不太会，就是我的话，因为他的那个，你问我这个问题，你跟我聊过对不对？ 我没跟你聊的是粉瘤，那个是 粉瘤， 这一次是脂肪瘤。 我跟你讲，脂肪瘤的话，我觉得我不会，我直接告诉你我不会，谁会教一下谢谢。你说吧。 我只知道公益处有被那个文章在 什么什么？ 有一篇文章。 就是有谁治的顺着教一下？我告诉你，我说我不会治是这样说。比如说，倪海厦医生是说脂肪瘤啊，用八个方向刺穿那个瘤，把它搞破掉。那我的经验是这样的：身上有这么大一个的硬块的时候，羊肉汤很好用。可是小到那么一小颗，羊肉汤就不少麻烦了。所以 很大，然后就是到胳膊从这里到这里。 就如果够大颗的话，羊肉汤够大颗，而且有一点硬度的话，羊肉汤很好用。但是很小颗羊肉汤不能用。那至于小颗的要怎么弄？老实说，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要怎么弄。什么白芥子，什么去皮里膜外是痰，吃了也好像没什么效。那还是白芥子加薏仁，就我还在摸索这一块，我还没有一个找到一个，就是说一发就可以就一定搞得很好的方法，所以这个我不会。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猴子，它就是硬垫全身，这个用什么治？ 这个东西非常讨厌的啊、哦，就是这个我所知道的经方，比如说就是每天吃薏仁，对不对？或者是每天科学状麻杏薏甘汤吃一点吃一点，这样吃两个月。那但是这个都是有的人神效，有的人完全无效，而你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效。那至于说猴子，有一些人主张啊，就是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子，这个东西有一个，我姑且说一下啊，你 你听听看，就是过去就就没关系啊。那个过去的中医的医案有提到说，一群猴子之中有一只是猴王。 对， 就是在对付的是那只猴王。那你们找得到谁是猴王吗？ 找不到。 那我也找不到。 起始点是不是？ 我知道什么，就是有一只是猴王，就只要对付了那一只，其他就会好。那比如说，历代中医有人说啊，就是用那个苦参的种子压胆子的心， 啊， 压出那个油， 涂抹一下， 能够涂到那个猴王，把那个猴王给腐蚀掉了。因为压胆子油是这样子，它本身不是那个酸碱的那种腐蚀，可是呢，它如果粘在猴子上或者滴在肉上，那一块肉就会被毒死。 啊。 然后就结疤脱落这样子。那鸭胆子油如果涂到猴王的时候，据说是有希望。可是，然后换了就没电。可是啊，我老实说，鸭胆子油我从爷爷家里面压过做过，然后也是有的是用它点掉以后又会长出来。 嗯。 那这个时候我这样子说啊。你知道有一种病，可能今天被归类于性病，叫做尖锐湿疣，一般称为菜花。但那个偶尔有的患者，他还是会长出，因为女生得到有时候就是带原体，但是不一定有症状。但是偶尔有的时候，那个人会感染到比较周边的地方，就比如说，就是那个有一坨凸出来的肉之类的，就是。我们今天叫菜花的那个病，你大部分人知道那个病吗？ 嗯。 啊，那个的做法呢？的治法，我觉得堪称有效的方法是注油法，就是注油法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有一个东西，我好像用过，然后好像觉得有效，然后又后来再用又没有效，就是比如说中国的注油就是用巫术啦，听得懂吗？就比如说治疗猴子啊，那个。中医的方子里面有一个说什么，你每天啊什么拿七颗黑豆还是黄豆去擦擦那个油子，你们念猴子还是油子？ 猴子。 啊，擦一擦那个猴子，然后呢，擦过以后就埋在土里浇点水，然后把那我忘了那个顺序是什么了，反正就是七颗黑豆还是黄豆啊，擦过猴子以后，然后种在土里，等它长出豆芽。然后你绝不能去摸那个病人本人绝不能去摸这个豆芽，然后呢，等到它长到豆芽都发出来了，然后这样子隔空一盆烫水，啪把那豆芽浇死，然后你身上猴子会消失。我曾经好像成功过一次。然后另外像是尖锐湿疣还是猴，你们要怎么念？ 疣。 那这时候就念疣了是吧？啊，好吧。但是猴子疣子其实同一个字，对不对？ 不是一个字，不是一个字，并不 来的， 油子是并 不来的，所以但是都是一小粒肉凸出来那个东西，对不对？ 对。 那尖锐湿疣的那个猴子，我现在说绕口令了啊，就是我们台湾人说长菜花的那个猴子啊，那它的有效治法是那个云南的土方，那个方法比较有效，就是。拿一个生鸡针去擦它，然后这个生鸡针呢，你只可以擦一次，然后啊，就是菜市场买的，今天杀的没有冷冻过的鸡针，一个鸡针拿出来，生鸡针去把它涂一遍，然后还可以省着点用，泡在冷水里放冰箱，明天再涂，涂三天，然后。甚至比较啊、你要偷懒的话，甚至可以用生的鸡胗皮，也就是鸡内金，打成粉，用醋调服也可以，那个菜花会掉掉。所以就是说，但是这个东西你会假想啊，那个猴子啊，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因为那个说猴子有一个猴王，他们叫猴母啊，就是那个东西，好像真的是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东西的有点像是。小妖精还是什么东西粘在你身上，然后你用一个什么东西把它逗出来，让它真的它比较喜欢住在鸡胗里面，比较不喜欢住在你的阴道里面，那就可以把它勾走，就是这样子的方法。 但是这个东西都是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效，所以治疗猴子我就不敢给出任何肯定的答案了。就真正无敌的特效药，有同学会的话拜托教一下，谢谢。朱熹你会不会？ 不会。 不会啊。 我有一个朋友会。 啊，你有个朋友会，他是他百分之百他怎么做？ 他就是找猴王。 找猴王。 把猴王给处理了，然后其他的他也处理一下，但是呢。就我一次持续几次嘛治疗嘛就不去了。 哎，可是就我今天这边有一个猴子，就只这一颗，那猴王在哪里？ 他会找的，有时候不一定就是在那一颗那里，他可能会在。 对，就是重要的是找猴王这件事。那有没有什么技法可以教一下？ 因为他是靠这个 为生的， 所以我就不能问他怎么治。 那所以那请问要看他会很难挂到诊吗？ 很简单的，费用也不高，就可能几百块钱就治了。 哦，那这样子的话就请教专业好不好？因为你知道，像比如说我读书啊，读到说，哎，怎么样？我这个好像有点，有没有觉得声音变小了？好，还可以啊。比如说我读书读到说是，有人说，你知道我们说这个眼睛那边长麦粒肿，说是比较快的治法，说是麦粒肿要在，比如我读到书说在那个后肩膀的地方找那个凸出来的红点。然后把红点挑开，把里面那一根白丝挑掉，它就会立刻好，之类的。可是问题是，我比如说我自己如果今天麦粒肿就不能出去见人了，我这里我也找不到，对不对？那另外就是别人麦粒肿找我，我就说书上说我们要肩膀上找小红点，然后把那个白丝挑掉，然后我肩膀看到，哎，满背就是青春痘，不知道挑哪里，就是我基本上没有这个技术能力啦，所以。就是谁会的就拜托给谁处理好不好啊？好，那你还有什么第三个问题没？ 第三个问题就是一直耳聋多年，有十多年吧，这个这种听疮怎么治？然后是什么症状都没有？一只耳聋多年了，然后什么症状都没有？ 耳聋哈，是坐，他这个耳聋是突然聋掉的，还是渐渐聋掉的？ 突然聋掉的。 突然聋掉的我只能说，我们经方里面对付突然聋掉的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人如果一下子受到太大的寒气，就有可能突然聋掉。那那个推开那个寒气是麻黄附子细辛汤，那就算是很多年，应该还是会多少起效。那但是如果他不是这个剧情的话，那就不知道了。 他如果前期有耳鸣的症状呢？ 如果前期有耳鸣的症状 小时候得过中耳炎。 这些都是就好像痔疮后会流大肠油，那个到底叫不叫相关性都不知道。但那这个问题请容许我不回答，因为我认为这个人的整个病史跟现在的体质我不能掌握的话，我就说我如果，因为我没有说我看到这个人也就会医没有只是。就比如说金方说什么肾虚耳聋有一个加解法叫做什么肾气丸加磁石之类的，但是那也要刚好那个人是肾虚耳聋才行，对不对？那或者说有人耳鸣，你知道有的人是这样子，一气虚就会耳朵觉得听东西轰轰轰响，有的人是一虚就耳鸣，但是有的人是那个，比如说像我们台湾有一种很容易有的耳鸣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妇女她是因为听说什么胆固醇对身体不好。所以他常年什么鸡蛋黄不吃，猪油不吃那样子，然后这样子什么都不吃，那可是那种有一点胆固醇的东西不吃，可是问题是人的那个神经的鞘子就是胆固醇做的，他这样子都不吃，到最后神经就鞘子就破掉了。那种鞘子破掉的人他就会没事都觉得那个耳朵轰隆轰隆响，然后甚至是就是会造成某种的性能感，因为那个神经鞘子破掉的人，人家摸他会觉得超难过。之类的，所以那但是那个是台湾那种比较严格讲究饮食的家庭主妇的故事情节，也不一定能扣合到你的故事上。 那如果掉到厥阴病呢？ 那我这样说好了，我们今天如果不管耳聋的话，就只是调身体，对不对？那调身体就照书开药就好了。但是你今天给我的情报会让我觉得情报量不足。不知道这个耳聋要怎么治，是这样子。好， 那你还想知道哪些情况量呢？ 就是、不想知道了，我们就课要赶内容的啊，就是少一点好啊。等一下，我这个人同学好，我已经没找到他了。对常规剂量，比如说几年三钱。其实海金沙你真的要画矿物石头哈、哦，对不起，不好，海金沙的1000左右就可以。但是那个金钱草啊，用新鲜的煮一两，比较烧得快一点。可是，昨天朱熹他们基督教大哥还跟我做纠正，他说其实排胆结石啊、哦，用大柴胡汤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痛，用大柴胡汤比柴胡烧吃甘草汤好排，而且。加了那个有一点润滑效果的那个小线胸汤更好排，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个四金如果那个主结构就已经超级好排的话，那个四金加或不加都没关系了。就是因为我原来有听过谁说用大柴胡汤一扯之下会太痛，就我后来他们跟我讲说，是实际上的临床反而是比较不痛，就是原来正在剧痛的，你用了那个把它排出去，它反而不痛了。哦，所以这本来今天也是要做更正的啊。然后，好，后面那个女生好了，啊对。嗯，啊，等一下。 外伤 。哦，外伤缝针的话，我觉得那么小的孩子，甚至就不必用到生机散了。虽然用了生机散会很有效，那就是让伤口比较没有的话。就是，通窍活血汤加沉香粉，啊，那如果要让它这个肉长得比较好、比较漂亮的话，就两条比较小的鲈鱼，加点姜丝，加点盐，煮鲈鱼汤，每天喝一碗。哎，对哦，小张高高表哥，我对于鱼种不明确，我每次都会到菜市场说，哎，鲈鱼给我少吃一点，两条。那个是海还是河？我不知道。小小的，我们台湾现在是有活鱼，好像是活的，两条鲈鱼，小只的，就每天两条鲈鱼汤炖汤，就是姜丝盐巴只是调味，主要就是小只的鲈鱼这样子，是啊，这样子你再配一点，连小孩子都不用放生鸡散，就是生鸡散有的药，你看啊。黄芪，比如说小孩子的版本，对不对？黄芪，6克，瓜蒌根3克，乳香末药各1克，差不多这样可以了。小孩子这样够了，就煮软水随便喝。那好，那另外你第二个是刷什么耳朵什么？啊，外伤。胸闷憋气啊，那个，哦，这个的那个身体感，我不敢说我的意见是100%对，但是这个的身体感最像张琪纯的声线汤，所以就可能就以我的话，可能会从那个药试起，如果没有效的话，再走张仲景的胸壁篇。去看有没有什么在里面可以再拿掉一些塞到的东西的想法这样子。那还有，啊，你说吧。 啊，对，我先接着刚才他那个问题，我问一下啊，就是如果耳聋是喝了一场酒，大醉一场以后，然后单边耳聋了，这个能算到刚才说的那个突然受寒吗？ 不一定，要看他大醉一场之后有没有受寒，因为忽然受寒的是那个冬天不小心摔到河里去的那种。那这个的话，非常有可能它是走少阳的，就是要清少阳里面淤积的热气之类的。 那我再问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看《伤寒论》里面所有的这些，他经常就说一气起八头，我觉得可能看上去都像一些急性的病啊。但是如果说碰到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是从来都不治的，然后治的时候已经变成慢性病了。那这些慢性病的。治法和书上写的思路还是比较好，还是说有些要什么先汤药开入啊，再丸剂慢慢调啊这样子。 你说的，慢性病的。你说的故事情节其实是这样子啊， 就比如说有些慢性病，它慢性了很多年，但是它还是就是明显的有什么怕风怕冷之类的。那通常经过的治疗是发现，你用那个急性的药一次把它怕风怕冷去掉了，就它慢性的病放着放着就好了。这样的故事情节是有的。那至于说它本质上就不是有那种需要用到急性药的，就比如说它就是年久慢慢衰弱，所以它有一个肾气丸体质的糖尿病。那那个肾气丸也是天天吃慢慢吃啊，那个没有你说的那个，所以就是基本上并不需要，就是说实际上用金方的时候，有些药本来就是吃久一点，有些药本来就是吃一次就够了。那就是说实际操作的时候并没有你说的那个混乱感。 就 治 到了病， 他 快 了，哎哎，哎，请说。 我想问一下，你说那个麻黄汤，可能那些汤一般来说喝一次或者半瓶，第一次是一剂呢，还是说是一剂里面？一般现在我们都开一剂喝两次，是吧？ 哦，那个没有分两次的，就是、那个都是你煮了以后一小口一小口喝，喝到一出汗不能再喝了。 哦， 就是伤仲景的规矩是这样子啊、哦，就是。如果你喝麻黄做没关系，张仲景的规矩是做了也行为啊，那个张仲景的规矩是，如果你用了麻黄汤之后啊，他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感觉好，那你接着要发的话，就只要用桂枝汤去继续就可以了，因为麻黄汤再开就会把人开伤了啊，所以喝到一出汗，那麻黄汤就算剩下半碗也不喝了啊，剩下就用别的。而且事实上，如果感冒的人更虚一点，要把这个感冒慢慢推出来的话，桂枝汤也还嫌太散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就用小建中汤做保养，也会把湿气慢慢推出来，就是用补药做保养很容易推。那至于说用了什么大建中汤那种，就是麻黄就是比较多的，常常病人只要一吃完了，他马上一滴汗出来了，就虚到真武汤镇了，接下来一个礼拜就是真武汤补强了。啊，大概是这样的剧情走向。 我觉得 少了。那问一下，就是有的人穿衣服的时候，如果把这个到第二个扣上的话，就觉得比较憋，或者说不是憋，就是觉得比较 长。现 在留衣服的话，这种是什么样的？ 这种是衣服小，谢谢。 是。 衣服买小。 我不知道哎。 这是这样，这人就是我了，就把这个扣上。 我不知道，就是如果胸口有那种什么憋闷的、有重压感，或者说像其实深陷这样很好用，但是有，但是如果不是那个的感觉的话，我真的不知道哎，这就是那个要有身体这边有不舒服的感觉才行。 这 个不舒服，有可能不舒服啊。 那个 什么 事儿， 那个衣服不会出 问题， 你 把衣服脱了，不能脱。 这样子，请就是你给我的故事情节，请姑且在我的脑海中归档为疑难杂症，以后我慢慢去查书，因为对我来讲蛮稀奇的。但如果你要说很普通的感觉，我是觉得这种气味谁想穿衣服啊？我自己是平常这种温度在家里面都不太穿衣服了，所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现象，还是完全的一个疑难杂症。我对不起，我分不出来啊。所以因为那个就是那个病人本人要详细陈述他的感觉，我们再去把脉，看他是不是身体里面有夹了什么湿，夹了什么热。然后把那个湿跟热去掉了，有可能会好。你知道，大概是这样的思路。但是我真的不想花一时间看诊啊，谢谢。好，那我们下课一下再回来了啊。接下来回来了还是要冲条纹了。